新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罗格兰，继费沙自治区之后，接着并吞了自由行星同盟，几乎将全宇宙掌握在手里。为了歼灭唯一还固守在希谢伦要塞继续做抵抗的扬威利希党人，皇帝莱因哈特亲自率军进攻希谢伦走廊。在激战之后，皇帝莱因哈特打算跟扬威利坐上谈判桌讲和，但是两个人的会面却因地球教徒的残党暗杀了扬威利，使得会谈终告顿挫。皇帝莱因哈特在失去最大的劲敌之后，领军折回新帝都费沙，变成了一个失意的凯旋。如今皇帝莱因哈特丧失了战意，战时不可能会有军事冲突，看来安宁的时代终于造访宇宙了。然而持续加速的历史是不允许停滞的，银河里再度潜藏着动乱的气息。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八月，皇帝莱因哈特回到了新帝都费沙。为了逃避宿敌扬威利之死所带来的失落感，他再度将全副的精神都投入到了政府当中。新宫殿狮子之泉建设计划的再开事宜，朕以为还是过一阵子再说比较好吧。频繁的出兵已经给国库造成沉重的负担，如今再建造大型宫殿来象征皇帝的权威跟权力就不好了。朕不想重蹈前一个王朝的恶习，原本朕就不是那么希望有一座新的宫殿，朕也不觉得住在饭店里头有什么不方便的。 请恕微臣直言顶撞，皇帝陛下如果过着太朴素的生活的话，那么当臣下的就不能过着富裕的生活，所以说这件事还请陛下重新考虑一下。 这样啊，朕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好吧，朕会考虑的。 是。 除了政治跟战争之外，对于其他的事情，莱因哈特经常显得生疏，从这点来说是个普通的24岁青年。继承罗格兰伯爵家之名至今有4年7个月，戴上至尊之冠至今大约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每天都埋头在征战与纪律之中，对于一般生活上的感受或体验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欠缺与不足。 臣认为在费沙走廊的两端建设对付伊谢伦要塞的军事据点一事，从防卫帝都的观点来看，也是相当有它的必要性。 这种暴风雨的夜晚，总是会让我想起那天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已经有五年了。这是宇宙历795年，旧帝国历486年五月的事情。当时，米达被不当监禁在军刑务所的监牢里，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起因是一个贵族阶级的部下强暴民间女性并加以杀害，米达当场将这名部下处死所造成的。虽然米达这项行为是正确的，但是被处死的部下是当时帝国最大的权门布朗维克公爵一族的人，这也变成了米达的不幸所在。为了救出狱中的米达，身为好友的罗塔尔前去请求当时实力越来越强的莱因哈特的援助。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对现在的黄金树王朝抱着什么样的看法？这对莱因哈特而言是第一次将他的野心告诉除了吉尔艾斯之外的第三者。莱因哈特对于罗塔尔的回答感到相当满意，于是便答应救出米达。 你怕被毒死是不是？ 哼，我不是那么软弱的男人。 那你为什么不吃饭呢？ 我是怕变胖了被我老婆讨厌。哼，既然罗塔尔已经答应要把我救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尽他最大的努力。但是 你好，米达少将，初次见面。我是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的职员，平常我都是在负责对共和主义者或是犯下了不敬之罪的人问他们的口供。不过说到这问功嘛，比如说不拔嘴拔牙齿，或者是在不会死的程度里把手脚的肉削下来，我就是靠这种技术在这个地方奉职的。而且呢，我把这项技术当作是一种艺术，感到相当的自豪。有很多人对我这项本事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同，经常还被邀请到工作以外的地方去展露我这项本事，可以说是兼顾了兴趣跟实际的利益呀。就兴趣的部分来说，我希望对方是个身份很高的人，一个平常高高在上的人在我面前哭着求饶，看到了这种景象，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乐趣。从这点来说，一个平民出身、仅仅27岁就位居帝国军少将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材料。来吧，跪着向我求饶吧！哇，不错嘛，居然连叫都没叫一声。跟那些贵族出身的公子哥果然不一样，但是正因为这样，乐趣反而也更多了。看着一个平民出身到20几岁就被叫指挥官的人，终于丧失了他的自尊心，开始大叫哭着求饶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变化才是最精彩甜美的部分。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的话还真多啊！ 你给我住口！ 这果然很像低贱平民的反抗 啊！ 法列格男爵，您何必特地来到这种污秽、肮脏、低贱的地方呢？ 哼！看来你还受到了不错的优厚待遇，米达少将。 既然是猪，就不要使用人类的语言，我们人类是会觉得脸红的 啊！可恶！ 怎么样， 吃到苦头了吧？不懂礼仪的平民知道错了吧？ 笑死人了，谁理你？如果你真的有一点荣誉心的话，就把我的手铐拿掉，以对等的条件比个高兴。难道你怕了吗？你应该会怕的，胆小鬼，你祖先的英名会哭的。 好，死老百姓，我就成全你的愿望。来人呐，把他的手铐拿下来。 可是 钥匙。好了，这么一来你就不要再发牢骚了。 没错，我不会发牢骚的，你很了不起。 枪毙他，把这个小子给我毙了。 你是莱因哈特？ 现在想想，如果那个暴风雨的夜晚，罗塔尔没来找我的话，我们四个人的关系也不会产生。因为遇见了你们，才使我下定决心脱离大地的枷锁。由于布朗维克公爵等人的教唆，加上当时军队干部的恶意排挤，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了最前线。但是到头来是给我们一个建立功勋的好地方。雷古尼查行星的上空遭遇战，第四次的迪马特会战，我们所建立起的显赫武军的实力，使得军部的高层也非认同不可。于是我得到罗格兰伯爵家的门第以及一级上将的地位。在抵达目前的地位上，那的确是跨出了一大步。光凭朕跟吉尔艾斯的力量是无法建立今天的新帝国。 微臣不敢，受之有愧。臣跟臣的好友向您致上最深的谢意。 暴风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从新帝国首都费沙算起，在相隔5000光年的旧同盟首都海尼塞行星上，皇帝莱因哈特的全权代理人新领土总督奥斯卡罗塔尔施政开始了。罗塔尔并非只是个军人，同时也是个相当有能力的行政官，这点在当时没有人怀疑。首先，他握有5226400名将兵所组成的新领土治安军的指挥权。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必须采取武断的行政方式，但是他的施政依然富有弹性和柔软度。 民主共和制缺乏效率的缺点要让民众深刻地感受到，在讲求迅速的这一方面满足这些民众的话，他们就不会一味地执着于民主共和制。 有个例子可以证明罗塔尔的政治触觉的确非凡，那就是他以极为彻底的形式将过去几个存在于自由行星同盟统治下的不公平事件予以矫正，弹劾旧权力体制下的腐败事件，对新体制而言是个宣传自我正义的绝佳材料。过去经常受到反政府势力和新闻界的批评，却无法将他绳之以法的特权政治家或贪官污吏以及军需产业者共600多人在总督府的手下一网打尽，使得民众都发出痛快之声。还有不实施新闻媒体管制，除了不敬之罪是唯一的例外，充分保障言论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领土总督府的高等参事官优布多留尼也报道上任了。多留尼曾经出任元首的自由行星同盟已经不存在了， 在军事方面支撑着同盟的残瓦，到最后的亚历山大·比克谷还有杨威利两位元帅也不在这个世上了，只有这个多留尼毫发无伤地存活下来，再度踏上了故国的土地。当然，新闻媒体攻击的矛头也都对准多留尼发动猛攻。 他怎么有脸到这里来呢？这个让祖国哭死的寄生树。 罗特尔元帅是银河帝国的第一重臣，而且还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名将，应该没有什么必须借重到像我这种贫乏的智慧才是。不过能帮上总督您的忙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个时候，罗塔尔从多留尼的巧言令色中察觉到危险的阴影存在，至少罗塔尔本身是这么想的。 派人严密监视多留尼，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在策划着什么阴谋诡计。 这是命令的话，属下当然遵从，可是属下认为没有必要拘泥于多留尼那种人，不是吗？ 这一点我也了解，但是试着换个视点来想想看，杨威利死了，可是这个家伙还活着，我想他大概是一棵不断吃垮宿主的寄生树吧，只要他还活着的话。 原来如此，总督大人，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是多余的，不过有件事我还是想要提醒您的注意。 你说说看，自从你担任我的辅佐官以来，我不记得你对我说过没有用的谏言。 是，多留尼那种人跟总督您的性命根本就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大人，您是罗格兰王朝的重镇，支撑着帝国之躯，请您一定要保重性命，这是属下殷切的盼望。 我是想保重自己才派你去监视多留尼，但是你的忠固我会把它放在心上。 是，属下认为像皇帝那么英明聪慧的人怎么会去信任多留尼那种人呢？这一点属下怎么想就是想不通。不过皇帝可能有他的深虑，不是属下这种凡人可以懂的。 事情并不是这样。 哦， 我想皇帝他也绝对不会允许多留尼这种人存在，但是就算我们是专制国家，也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把那个人给杀了，干脆让他尝尽耻辱，把他当作帝国之盾，用他来对付那些旧同盟的民众。但是我也同样的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多留尼给杀掉。陛下的想法是一回事，可是欧贝泰那边可能希望我害死多留尼，然后在追问责任之余把我给除掉也说不定。 总督大人， 不管怎么样，多留尼是皇帝亲自任命派过来的人，就算他有什么罪，我也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加以处断，暂时先监视他再说。我相信时间应该不会太长才是，目前先这么做吧。 是。 艾芬， 沃夫，你过得还好吗？ 其实我过得并不太好，因为我太久没有吃到你亲手做的菜了，味觉的水准变得越来越差了。 哦，是吗？不过相对的，拍马屁的水准倒是提升了。 对于米达夫妇而言，已经有一年左右没有见到面了。艾芬斯林米达伴随着她的丈夫到了费沙之后，就直接到了大本营拜访皇帝莱因哈特。米达夫妇，你们来得真好。你的先生对朕而言是一个相当值得信赖的战友，能够有你先生在朕的麾下，这是朕的福气。 真是惶恐之至。对我先生来说，能够在陛下的麾下做事，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啊。 这个会面是莱因哈特邀请他们过来的。前一天晚上，莱因哈特发烧烧得蛮严重的，担心的西达与近似都劝他取消这次会面。还好到了早上，莱因哈特的烧退了，如愿地让他见到米达夫妇。刚开始的谈话从一般的客套话开始，不过就急速变得很亲近。莱因哈特很享受这一段跟米达夫妇闲聊共处的时光，而且还问了他们两个人相识的经过跟结婚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米达元帅，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花去看他的？ 这么说起来真是不太好意思啊。就在前面而已，不用坐车子了。仔细的想想，我跟你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24岁，陛下今年也已经满24岁了。如果陛下有心的话，他的周围像个花园似的，真的是很可惜。 你是指马林伯爵的千金西达小姐？ 我指的也不光是他而已。当然，如果我有那个权限的话，我一定会向皇帝进言，请他娶马林小姐当皇妃。可是我是个军人，还要去烦政治或是皇帝的私生活，那就烦不完了。我只要一心想着如何将陛下交付的命令如实地完成，这样就可以了。你看，那就是今后我们要住的新房子，虽然有点小，不过靠大本营很近，给我们两个住应该是很够了。 是啊， 没错，只要想这个就好，这样应该没问题吧，罗塔尔。 啊，老公，快点进去吧，暴风雨快来了。 那个时候，米达在，罗塔尔在，还有吉尔艾斯也在。这时候的奥斯卡·罗塔尔可以说是宇宙的第二位实力者。帝国中央的兵权由欧贝泰跟米达两位元帅分而为二。从这点看来，新领土虽然是特地的地区，但是罗塔尔的军事独裁权力在帝国的重臣之中可以说是最强，而且是最大的。这种强大的权限跟实力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而去呢？在现在这个阶段，连罗塔尔本身也还不明了。 君の悲しみ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 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在整个宇宙中，唯一能够容身之处是这个伊谢伦要塞，这里可以说是宇宙的边境。但是尤里安将这个边境视为荣耀，打算以此度过苦难的日子。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在边境上，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